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就南朝鲜为情报院追求对我方公民的引诱绑架行为恶毒地进行反美阴谋骚动一事6月9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他说，最近在国内外有呼声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公然引诱并绑架我方人员，而南朝鲜各界也强烈要求同委情报院所强制扣留的我方人员进行面谈，其代表例子是南朝鲜的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和基督教教会协议会6月3号要求同委情报院所引诱绑架的我方人员见面。但是委情报院害怕其天怒人怨的罪恶曝光，就以极不妥当的借口来一直丑态百出，最后予以拒绝。委情报院歹徒一向在海外热衷于引诱并绑架我方居民的行为，但从来没有过像如今这样有计划公然色情的集体绑架。我们绝不会容忍南朝鲜委情报院歹徒在海外引诱并绑架我方人员的行为，将彻底追踪罪犯来一定予以严惩。朴槿惠集团把伪情报院变成了一个同族对抗和扼杀同族的丑恶阴谋大本营，令人发指的恐怖流氓集团，他们的罪恶必将付出昂贵的代价。